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这是一篇解除盟约的誓言，从真主及其使者传示那些曾与你们缔约的以物配主者。以物配主者，你们可以在大地上漫游四个月，你们须知自己不能逃避真主的谴责，须知真主是要凌辱不信道者的。这是从真主及其使者在大朝之日传示众人的通告，真主及其使者对于以物配主者是无干的。如果你们悔过，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；如果你们背离，那么须知你们不能逃避真主的谴责。你以痛苦的刑罚向不信道者报喜吧。但以物配主者中曾与你们缔约而没有任何违背，也没有资助任何敌人者，你们应当遵守与他们缔结的盟约直到满期。真主却是喜爱敬畏者的。当禁月逝去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，就在哪里杀戮他们、俘虏他们、围攻他们，在各个要隘争候他们。如果他们悔过自新，谨守拜功，玩纳天客，你们就放走他们。真主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以物配主者当中，如果有人求你保护，你应当保护他，直到他听到真主的言语，然后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，因为他们是无知的民众。在真主及其使者看来，以物配主者怎么会有盟约呢？但在近寺附近与你们缔结盟约的人，在他们为你们遵守盟约的期间，你们当为他们遵守盟约。真主却是喜爱敬畏者的。他们怎么会有盟约呢？如果他们战胜你们，他们对你们就不顾弃义，不重盟约。他们用甜言蜜语使你们欢喜，他们的内心却不肯实践诺言，他们大半是违约的。他们以真主的迹象换取些微的代价，因而背离真主的大道，他们的行为却是恶劣的。你们对信士们不顾弃义，不重盟约，这等人却是过分的。如果他们悔过自新，谨守拜功，玩纳天客，他们就是你们的教包。我为有知识的民众解释许多迹象，如果他们在缔约之后违反盟约，而且诽谤你们的宗教，你们就应当讨伐迷信的头子们。其实他们并无所谓的盟约，以便他们停止罪行。有一组人已经违反盟约，想要驱逐先知，而且首先进攻你们，你们怎么不讨伐他们呢？难道你们畏惧他们吗？真主是你们应当畏惧的，如果你们是信士，你们应当讨伐他们。真主要借你们的手来惩治他们，凌辱他们，并相助你们制服他们，以便安慰信道的民众，而消除他们心中的义愤。真主将准许他所抑郁的人悔过自新。真主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。真主还没有认识你们中那些为主道而奋斗，而且为舍真主及其使者和信士们而以他人为心腹的人。难道你们就以为自己得自由自在的不受考验了吗？真主是熟悉你们的行为的。以物配主者在供认迷信情况下不易管理真主的清真寺，这等人的善功已无效果，他们将来要永居火狱之中。只有笃信真主和末日，并谨守拜功，玩纳天客，并敬畏真主者，才被管理真主的清真寺，这等人或许是遵循正道的。供给朝觐者以饮料，并管理祭祀的人，与确信真主于末日，并为真主而奋斗的人，你们以为他们俩是一样的吗？在真主看来，彼此不是相等的。真主不引导不义的民众信道，而且谦居，并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者，在真主看来是品级更高的，这等人就是成功的。他们的主以自己的慈恩、喜悦和乐园向他们报喜，他们将在乐园里享受永恒的恩泽而永居其中，在真主那里却有重大的报酬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不要以自己的父兄为保护人。如果你们抛弃正信而取迷信的话，你们中谁以他们为保护人，谁是不义者？你说，如果你们以为自己的父亲 儿子、兄弟、妻子、亲戚，以及你们得来的财产，生怕滞销的生意和心爱的住宅，比真主及其使者和为主道而奋斗更为可爱，那你们就等待着，直到真主执行他的命令吧。真主是不引导放肆的民众的。在许多战场上和侯赛因之役，真主却已冤住你们。当时你们自夸人众，但人数虽广，对你们却无裨益。地面虽广，但你们觉得无地自容，终于败北。后来真主把宁静降于其使者和信士们，并降下你们所未见的军队。他惩治了不信道者，那是不信道者的报酬。后来他准许他所抑郁者悔过自新，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以物配主者只是污秽，故从今年起不准他们临近近寺。如果你们畏惧贫穷，那么真主将以他的恩惠使你们满足。如果他抑郁，真主却是全知的，却是至睿的。当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，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，不信奉真教的人，即曾受天经的人，你们要与他们战斗，直到他们依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。犹太人说欧兹尔是真主的儿子，基督教徒说买西哈是真主的儿子，这是他们信口开河，效仿从前不信道者的口吻。愿真主诅咒他们，他们怎么如此放荡呢？他们舍真主而把他们的博士、僧侣和麦利言之子买西哈当作主宰，他们所奉的命令只是崇拜独一的主宰，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赞颂真主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。他们妄想用自己的口吹灭真主的光明，但真主只愿发扬自己的光明，即使不信道者不愿意。他曾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托他的使者，以便他是真教胜过一切宗教，即使一物配主者不愿意。信道的人们，有许多博士和僧侣的确借诈术而侵吞别人的财产，并且阻止别人走向真主的大道，窖藏金银而不用于主道者，你应当以痛苦的刑罚向他们报喜。在那日要把那些金银放在火狱的火里烧红，然后用来落他们的前额、肋下和脊背。这是你们为自己而窖藏的金银，你们常常藏在窖里的东西的滋味吧。以真主的判断，月数却是12个月，真主创造天地之日已记录在天经中，其中有4个净月，这却是正教，故你们在净月里不要自欺。以物配主的人穷起而进攻你们，你们也就应当穷起而抵抗他们。你们应当知道真主是和自治者在一起的。暂缓禁月是足以增加迷信，不信道的人们因此而迷误。他们今年犯禁，明年守禁，以便符合真主所禁的月数，而犯了真主所禁的月数。他们为自己的恶行而迷惑，真主是不引导不信道的民众的。信道的人们啊，教你们为真主而出征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依恋故乡，懒得出发呢？难道你们愿意今世的幸福换取后世的生活吗？后世的幸福比起今世的幸福来是微不足道的。如果你们不出征，真主就要痛惩你们，并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。你们一点也不能伤害他，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如果你们不相助他，那么真主却已相助他了。当时不信道的人们把他驱逐出境，只有一个人与他同行，当时他俩在山洞里，他对他的伙伴说，不要忧愁，真主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。真主就把宁静降给他，而且以你们所看不见的军队扶住他，而且使不信道者的言辞变成最卑贱的，而真主的言辞却是最高尚的。真主是万能的，是至睿的。你们当轻装的或重装的出征，你们当借你们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，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。如果你们知道，假若那是临近的福利和忠诚的旅行，他们必定追随你，但那距离对他们太遥远了。他们将以真主发誓说，假若我们能出征，我们必定与你们一道出征。他们自陷于灭亡，真主知道他们却是说谎的。 真主已原谅你了，认清诚实者和撒谎者之前，你为什么准许他们不出征呢？信仰真主和末日者不要求你准许他们不借他们的财产和生命而奋斗，真主是全知自治者的。只有不信真主和末日而且心中怀疑的人才向你请教，他们在自己的怀疑中忧郁不绝，假若他们有新初衷，必定早已准备就绪了，但真主不愿他们出征，故阻止他们。有人曾对他们说，你们与老弱妇孺们待在家里吧。假若他们同你们一道出征，那么他们只会在你们中间进行捣乱，他们必定在你们中间挑拨离间，他们中间有人替他们做侦探，真主是全知不义者的。从前他们却以图谋离间，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谋害你，直到真理降临，真主的事业获得了胜利，同时他们是憎恶的。他们中有人说，请你准我的假吧，不要使我遭遇祸害。其实他正堕入祸害之中，火狱却是包围着不信道者的。如果你获胜利，他们就觉得难过，如果你遭到失败，他们就说我们早些已提防了，他们洋洋得意地转回去。你说我们只遇到真主所注定的胜败，他是我们的保佑者，只要信士们只信赖真主吧。你说我们只期待着我们获得两大善果之一，我们却期待着真主降天灾来折磨你们，或借我们的手来惩治你们。你们等待着吧，我们却是与你们一道期待着的。你说你们自愿的或勉强的捐献吧，你们的捐献绝不被接受，因为你们是放肆的命中。他们的捐献之所以不被接受，只是因为他们不信真主和使者，他们不做礼拜则已，但做礼拜时总是懒洋洋的，他们不捐献则已，捐献时总是不情愿的。他们的财产和子童不要使你赞叹，真主只要在今世生活中借此惩治他们，而他们的灵魂将在不信道的情况下离去。他们以真主门誓说，他们的确是你们的同道，即使你们不是他们的同道，但他们是胆怯的民众。假若他们发现一个堡垒或山洞或地道，他们必定仓皇地逃窜。他们中有人挑剔你分配正款的工作，如果分给他们一份，他们就欢喜，如果不分给他们，他们就勃然大怒。如果他们满意真主及其使者给予他们的，并且说真主及其使者将以别的恩惠给予我们，我们却是祈求真主的，那对于他们是更相异的。正款只归于贫穷者、赤贫者、管理政务者、心被团结者、无力赎身者、不能还债的、为主道工作者、途中贫穷者，这是真主的定制，真主是全知的，是智睿的。他们中有人伤害先知，称他为耳朵，你说他对于你们是好耳朵，他信仰真主，信任信士们，他是你们中信道者的恩赐。伤害先知的人们将受痛苦的刑罚，他们以真主对你们门誓，以使你们喜悦。如果他们是真的信士，就应该使真主及其使者喜悦，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谁违抗真主及其使者，谁将受火狱的刑罚而永居其中，这是重大的凌辱。违信的人们恐怕为他们而降世一张经，而把他们的心事告诉信士们。你说你们嘲笑吧，真主必定要揭露你们所畏惧的事情。如果你质问他们，他们必定说我们不过是闲谈和游戏罢了。你说你们嘲笑真主及其志向和使者吗？你们不要托辞，你们信道之后却已不信了。如果我饶恕你们中的一伙人，我将要惩治你们中的另一伙人，因为他们是犯罪的人。违信的男女彼此是同类的，他们劝恶戒善，紧握双手不肯施舍，他们忘记了真主，主也忘记了他们。违信者就是放肆者，真主应许违信的男女和不信道者，他们将入火狱而永居其中，火狱是足以惩治他们的，真主已诅咒他们，他们将受永恒的刑罚。 伪信的人们啊，你们像你们以前逝去的民族一样，不过他们的势力比你们雄厚，财产和子统比你们富者。他们曾享受他们的份，你们也享受你们的份。犹如在你们之前逝去的民族曾享受他们的份一样，你们也像他们那样去闲谈吧。这等人的善功在今世和后世都是无效的，这等人是亏舍的。在他们以前逝去的民族，有努哈的宗族、阿德人和萨马德人，伊布拉辛的宗族，麦德烟的居民和被颠覆的城市的居民。难道那些人的消息没有来临他们吗？那些人的使者们昭示他们许多名证，故真主不至于亏望他们，但他们自欺了。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人，他们却善戒恶，举手拜功，玩纳天客，服从真主及其使者。这等人，真主将怜悯他们，真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睿的。真主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夏林祝贺的乐园而永居其中，他们在常住的乐园里将有优美的住宅，得到真主的更大的喜悦，这就是伟大的成功。先知啊，你当对不信道者和伪信者战斗，并严厉地对待他们，他们的归宿是火狱，那归宿真恶劣。他们与真主门训，说他们没说什么，其实他们却已说过不信道的话，而且他们在表示信奉伊斯兰教之后又不信了。他们却已图谋不轨，但未得逞，他们非难，只因真主及其使者以恩慈使他们富足。如果他们悔过，那对于他们是更有益的；如果他们背弃真主，就要在今世和后世使他们遭受痛苦的刑罚。他们在大地上没有任何保护者，也没有任何援助者。他们中有些人与真主缔约，如果真主把部分恩惠赏赐我们，我们一定施舍，一定成为善人。当他把部分恩惠赏赐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吝啬并且违背正道，故真主使他们心中常怀伪信，直到见主之日。因为他们对真主爽约，而且常撒谎。难道他们不晓得真主是知道他们的隐情和密谋的吗？是深知一切幽玄的吗？难道他们不晓得吗？信士中有人慷慨捐献，有人因为贫穷只能出力。对于嘲笑他们的伪信者，真主将以嘲笑的刑罚报答他们。你可以替他们求饶，也可以不替他们求饶。即使你替他们求饶70次，真主也不会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不信真主及其使者。真主是不引导放肆的民众的。使者去出征后，在后方的人应能安坐的家中而高兴，他们不愿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。他们互相嘱托说，你们不要在热天出征，你说火狱的火是更炙热的。假若他们是明理的，让他们少笑些，多哭些，以报仇他们的阴谋。如果真主使你转回去，见到他们中的一伙人，而他们要求你允许他们出征，你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永远不要同我一道出征，你们绝不要同我一道去作战，你们初次却也喜欢安坐在家中，往后你们就同留在后方的人一起安坐家中吧。你永远不要替他们中已死的任何人举行宾礼，你不要临近他们的坟墓。他们却已不信真主及其使者，他们是在悖逆的情况下死去的。他们的财产和子童不要使你赞叹，真主只愿借此在今世惩治他们，他们将来在不信道的情况下死去。如果降世一张经说，你们要信仰真主，要同使者一道奋斗，他们中的富裕者就要向你请教，他们说，你让我们与安坐家中的人在一起吧。他们愿意和妇女们在一起，他们的心意蒙蔽了，故他们不是明理的。但使者和他的信士们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而奋斗，这等人正是有福的，这等人正是成功的。 真主已为他们预备了夏林祝贺的乐园，他们将永居其中，这正是伟大的成功。游牧人中有人托故来向你请假，他们对真主及其使者撒谎，不肯来请假。他们中不信道者将遭受痛苦的刑罚，衰弱者、害病者、无旅费者，他们不出声都无罪过。如果他们忠于真主及其使者，行善的人们是无可非难的，真主是至赦的、至慈的，这等人也是无可非难的。当他们来请求你给牲口供给他们出征的时候，你说我没有牲口供给你们，他们就挥泪而去。他们因为不能自筹旅费而悲伤，家资富足而向你请假的人们才是该受非难的，他们愿与妇女们在一起。真主封闭了他们的心，故他们不知道。当你们转回去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要向你们托故，你说你们不要托故，我们却已不相信你们。真主却已把你们的情况告诉了我们，真主及其使者将要看你们的行为，然后你们将被送到全知幽冥者那里去，他将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。当你们转回去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要与真主发誓，以便你们避开他们，你们就避开他们吧。他们却是污秽的，他们的归宿是火狱，那是因为报仇他们的阴谋。他们对你们发誓，以便你们喜欢他们，即使你们喜欢他们也已无济于事，因为真主必定不喜欢放肆的民众。游牧的阿拉伯人是更加不信的，是更加违信的，是更不能明白真主降世其使者的法度的。真主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。游牧的阿拉伯人中有人把自己捐献的财产当作罚金，并等待着你们遭难，愿他们遭遇危运。真主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。游牧的阿拉伯人中有人想借信仰真主和末日，他们把所捐献的财产当作媒介，以获得真主的亲近和使者的祝福。当然，他们必定要借此而获得真主的亲近，真主将使他们进入他的恩泽之中。真主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先世和俯视中的先进者，以及跟着他们行善的人，真主喜爱他们，他们也喜爱他。他以为他们具备了夏林祝贺的乐园，他们将永居其中，这正是伟大的成功。在你们四周游牧的阿拉伯人中有许多伪信者，在麦迪那中也有许多伪信者，他们长与伪装，你不认识他们，我却认识他们，我将两次惩罚他们，然后他们将被送去受重大的刑罚。还有一些人已承认自己的罪过，他们曾使善行和恶行互相混合，真主或许准他们悔过。真主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你要从他们的财产中征收正款，你借正款使他们干净，并使他们纯洁。你要为他们祈祷，你的祈祷却是对他们的安慰。真主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。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真主是接受他的仆人的忏悔的，是采纳正款的，真主是至恕的，是至慈的。你说你们工作吧，真主及其使者和信士们都要看见你们的工作，你们将被送到全知幽冥者那里去，而他要将你们的工作告诉你们。还有别的人带留真主的命令，或惩罚他们，或饶恕他们，真主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。还有一些人修建了一座清真寺，其目的是妨害和睦，加强不幸，分离信士，并作为以前违抗真主及其使者的人的埋伏所。他们必定发誓说，我们的宗旨是至善的，真主作证，他们却是说谎的。你永远不要到那座清真寺里做礼拜，从第一天起就以敬畏为地基的清真寺却是更值得你在里面做礼拜的。那里面有许多喜好清洁者，真主是喜爱清洁者的。以敬畏真主并祈求其喜悦者为地基者好呢，还是以 听腿的悬崖的边缘为地基，因而随着坠入火狱者更好呢？真主不引导不义的民众，除非他们的心碎了，他们所建筑的清真寺将永远成为他们心中犹疑的根源。真主是全知的，是智睿的。真主却以用乐园换取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，他们为真主而战斗，他们或杀敌治国，或杀身成人。那是真实的应许，记录在《塔拉的英智里》和《古兰经》中。谁比真主更能建约呢？你们要为自己所缔结的契约而高兴，那这是伟大的成功。他们是忏悔的，是拜主的，是赞助的，是斋戒的，是鞠躬的，是叩头的，是劝善的，是戒恶的，是遵守主的法度的。你要向信道的人们报喜，先知和信士们既知道多神教徒是火狱的居民，就不该为他们求饶，即使他们是自己的亲戚。伊布拉辛曾为他父亲求饶，只因有约在先。他知道他的父亲是真主的仇敌，就与他脱离了关系。伊布拉辛却是慈悲的，却是容忍的。真主既引导了一些民众，就不至于使他们迷误，直到为他们说明他们所应当戒备的行为。真主却是全知万物的，真主却有天地间的统治权，他能使死者生，能使生者死。除真主外，你们绝无任何保护者，也无任何援助者。真主却已允许先知以及在困难时刻追随他的牵士和辅士们悔过，当时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心几乎偏斜之后，真主允许他们悔过。真主对于他们却是挚爱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他也允许那三个人悔过，他们留待真主的命令，感到大地虽广，他们觉得无地自容，心境也觉得很狭隘，相信除真主的悔过外，他无法逃避真主的震怒。此后他允许了他们悔过，以便他们自新。真主却是至恕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要敬畏真主，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。麦迪那人和他们四周的游牧的阿拉伯人不该逗留在后方，而不随使者出征，不该只顾自己的安逸而不与使者共患难，因为凡他们为真主而遭遇的饥渴和劳动，他们触怒不信道者的每一个步伐，或每次对敌人有所收获，有每一件必为他们记一功。真主一定不使行善者徒劳无酬，他们所花的旅费无论多寡，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路程，他都要记录下来，以便真主对他们的行为给予最优厚的报酬。信士们不宜全体出征，他们为何不这样做呢？每族中有一部分人出征，以便留守着专攻教义，而在同族者还乡的时候加以警告，以便他们警惕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要讨伐临近你们的不信道者，使他们感觉到你们的严厉。你们知道真主是和克己者在一起的。当战士一张经的时候，他们中有人说，这张经使你们中的哪个人更加确信呢？至于信道者，那张经使他们更加确信了，同时他们是快乐的。至于心中有病者，那张经使他们污秽上加污秽，他们至死不信道。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他们每年受一两次考验，但总不悔改，也不觉悟。当降世一张经的时候，他们面面相窥，说：“有人看见我们了吗？”然后他们就溜走了。真主已改变了他们的心，因为他们是不理解的民众。你们本族的使者却已来教化你们了，他不忍心见到你们受痛苦，他渴望你们得正道，他慈爱信士们。如果他们违背正道，你就说真主是能使我满足的，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我只信托他，他是有伟大的宝座的，伟大的安拉至上。